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么这一阵呢，我们主要说了说抑郁症这事儿哈。那既然说这个事儿呢，就是说目前啊，这个抑郁症也好，抑郁的情绪也好，在社会当中还是比较普遍的，尤其是抑郁的情绪，虽然说它还没有成为病症哈，但这种不好的情绪呢，确实在我们很多人群当中呢，还是挺普遍的。无论是年轻人的人群啊，还是说这个中老年、老年人的人群啊，这个各方面做什么的都有，所以这个还是让人家很吃惊的，让大家很吃惊的。 对，因为就是说，最近的30-40年的时间啊，我们国家这个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那么随着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哈，我们就是说，无论我们在哪个岗位上工作的人，都会带来巨大的一种工作的精神的压力。而且随着这种经济的这种浪潮吧，经济快速的向前发展，我们所有的人都被会这个快速发展的经济浪潮裹挟进来。哎，有的人呢就会认为说的是，别的人能够得到的，我为什么得不到啊？中医上有一句话叫“恬淡虚无”，这个“恬”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小动物啊受伤了以后会用舌头去舔，当然中医讲的这个恬淡虚无的这个恬呢是竖心旁的啊，那么那个的舔，用舌头舔伤口的那个舔呢，跟这个舔的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把这个中医讲的恬淡虚无的这个舔，把这个意思延伸开来，就相当于小动物的那个自己疗伤的一个过程，舔伤。那么我们可能人呢，有的时候我们受到一些伤害，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当中受到的一些不正常的待遇，比如说我们应该得到的一些东西，我们欲望当中应该有的我们没有得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心灵上就会受伤。那么受到伤害的时候呢，我们在自己不会疗伤、不会舔伤的情况下，我们心里就会失衡，失衡了以后就会有一种抑郁的状态出来，对吧？哎，另外要淡，对吧？就是淡泊明志嘛，啊，要讲对，任何事情要看淡了。但是这个，我们只说的看淡了，其实不容易。这个要通过修德，哎，你通过修德来让我们慢慢的看淡。如果我们的德没有修的那么深那么高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我们是看不开看不淡 的。是 的 哎，其实很多的现象的发生呢也并不是单一的哈，像刚才您提到社会发展呢真的是非常快，那么带来挑战的同时呢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那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呢，其实工作压力生活压力挺大的， 非常大 啊。像刚才您说的，如果他的这个心理失衡了，可能后果真的是不堪想象。比如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吧，就是这个情绪非常的不正常啊，当然这点呢咱们梳理一下，觉得呢可能是他整个的这个心态呢调节一下哈，有的时候自己不能够承担的可以退一退，设立的目标 不要那么高，可以往下放一放、 嗯、 等等哈，这一系列当然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呢有所调整、 嗯、 可能还能有一些变化，而且呢人呢真的不要太贪，因为现在年轻人呢说积极上进这是好的，但是呢通过上进想获得他所获得的一些物质上啊、金钱上啊、权力上啊等等这些，其实是好的。但是呢，通过上进想获得他所获得的一些物质上啊、金钱上啊、权力上啊等等这些，其实你过于追求了，你的身体、你的心理就会透支，就会失衡。 嗯， 那一旦崩塌了以后，很有可能你不是不快乐的问题，你的身体很有可能 就会出问题， 出问题了。 对， 哎，这是年轻人。当然，这个一些老年人呢，现在也有很多啊，都是这个抑郁啊，甚至到了抑郁症。前些时候我也跟张正主任聊过，他说给一些老年朋友去这个咨询的时候，好多人都表现出这样的倾向。后来呢，经过细致的梳理啊，有些是由于慢性病造成的，常年的慢性病使他们的生活质量极差，一天到晚这儿疼那儿疼，这不舒服那儿不舒服，然后一到医院就吓一跳，然后晚上睡不着觉等等，常年这样的话造成他们这种心理上的一种不堪重负， 嗯， 抑郁了，也有这样的情况。 对，而且、我们就是收音机前的老年人啊，可能绝大部分他们这个抑郁的状态和抑郁的症状啊，是由于全身的慢性病造成的。 嗯， 这种慢性病给他们躯体上造成非常大的痛苦，同时让他们的这种心灵备受煎熬，所以这个时候他不可能不抑郁的，对吧？有哪个人身体上承受那么大的痛苦的时候，内心还是祥和快乐的呢？ 嗯， 这个真的是不太可能、啊。 我跟你说，我举个小例子哈，你就像我们这个普通的人哈、 嗯， 甭说你得了大病，比如你突然说，哎呦，告知你什么得了癌症啊，或者怎么样啊，你这种心理的打击和刺激有多大，可想而知。就是你有个头疼脑热哈，今天有点发烧等等，你今天一天，哎呦，你都难受的不行哈，什么样的心情都没有。有了什么吃喝玩乐，你根本一代就是这些根本就不想去做了，等就非常的难受、嗯、那何况一些老年朋友哈，一些慢性病一得就是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每年每天都大把的吃药， 对 啊，而且还不好，每天都难受，你说这种生活真的是非常难受。 对、嗯、所以有一些老年朋友啊，他就自己就说不想活了、 嗯、 觉得这么难受，活得真是没意思啊，身体这么多病，心里又不畅快，而且这个时候其实他已经是被病折磨成抑郁症了。 对， 哎，但是我们抑郁症啊，它有三个D。 嗯， 哪三个D呢？第一个D啊，周老师，就是失别率D。 嗯， 哎，无论是自己还是家人，哎，失别不到是抑郁症了，对吧？只知道哎呦，那躯体难受嘛，是不是心情也不好，实际是抑郁症了。还有一个治疗率低，因为不知道是抑郁症，无论自己还有家人不知道是抑郁症，得不到相应的治疗。还有一个治愈率非常低，即便是知道了这个治疗完全好了的，这个率也非常的低。然后呢，它还有三个高，哎，哪三个高呢？哎，第一个高呢，哎，就是发病率高，哎，第二个高呢，是复发率高，哎，第三个高呢，是死亡率高。 嗯， 为什么呢？哎，因为啊，这种抑郁症的人会加重他躯体的疾病，抑郁症的人又有自残自杀的这种倾向，哎，所以呢，尤其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哈，他的这种抑郁啊自杀的这种倾向非常的严重，哎，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死亡率呢也是高的。 嗯， 哎， 其实呢，您说这个也特别的合情合理哈，因为你看咱们提到养生哈，它的这个宗旨应该是神形 供养，哎， 那形就是身体啊，神呢就是精神， 精神 啊，就是这种情绪啊、情感呐、啊、等等的。那如果你这个得了抑郁症了，实际上你就情感出问题了。你出问题以后，你常年情感啊、这个情绪都不好的话，就会影响你的形，那你的身体就会出问题了。 啊， 对， 何况有一些老年朋友呢，在有抑郁症的同时，他还有很多的慢性病啊， 嗯、 啊，你这完全是雪上加霜。那时间长了以后，那肯定是致死率就高了。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嗯、我们要及早的识别这个抑郁症啊。那抑郁症如何来识别呢？抑郁症的症状有三个低，第一个低就是情绪低落。 嗯， 哎，您要是发现哎家里的这个病人，他经常是不愉快的、悲观的。对吧？哎，然后对生活是一种无望的感觉，觉得哎呀，我这个病治不好了，干脆我不活了算了，等等。其实他这就是一种抑郁症了。 嗯， 如果正常的情况下，无论我们得多么严重的疾病啊，其实我们不是说，哎，看到了我这个病一定能好，我才坚持去治疗啊、养生啊、保健呀、啊，不是说我看到了希望才去坚持， 嗯， 而是我坚持了才有希望。 对， 就是我坚持了养生、保健、干预。我才能有希望、 嗯、就是说他的心理状态是有一种求生的欲望、 哦、 啊，这种求生的欲望肯定是正常人的心理才有的。 哎、嗯，那么可能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就没有这种很积极向上的求生的欲望，他就放弃了、嗯、觉着非常的低落，没意思，不活了，死了算了。哎，这其实就是一种情绪的低落、 嗯、 抑郁症的一个典型的表现。第二个、嗯、典型的表现就是思维的这个迟钝，不想说话，不想笑，不想与人交往，等等等等的，所有的都是没意思、没兴趣等等，思维也变慢了，对吧？以前觉得思维很敏捷、很有精气神，现在一切一切都变慢了，甚至是自己的这种思维，就是说反应的速度下降得很快。这是第二个，第一啊，是思维的迟钝。第三个，第一就是动作的减少。这个人呢，说话都不愿意说，不愿意吃饭，不愿意动，有的人就是我天天躺在床上才好呢。 嗯， 这就是抑郁症的三个比较典型的一个表现，我们要及早的去识别。 嗯， 比如说张老师，我们识别出来了，那么这个人不想吃饭，对吧？又懒得动，其实这个状态下很好解决的，我们用一些中药的方剂啊，比如说百合、莲子、芡实、茯苓，对吧？这四味中药啊，您看它既可以养心安神，又可以健脾和胃，对吧？又可以助眠，而且抑郁症的人他都会有睡眠的障碍，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症状、 嗯、 那么我们用了它以后，再加上一个免疫增强剂转阴因子，您服用一段时间以后，您机体的抵抗力增强了，您这个想吃饭了，对吧？脾胃和了，然后心安神宁了，对吧？睡觉又好了，整体的状态一定是会有改变的、 嗯、其实您说的有道理，因为呢这个抑郁情绪啊，它只是一个情绪的抑郁，这个时候呢，比如说你结合心理医生，或者说跟他比较信任的某些人一起来交流开导疏解是有效的， 非常有效。 但是到了抑郁症这个范畴的话、嗯、那就要治疗，那就要吃药了，这点是一个特别大的不同的。 对、嗯、而且您看啊，张老师，就是我们抗抑郁的药物啊，它的副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是、嗯、 尤其是一些镇静类的药物，您像阿尔茨海默症哈、啊，它跟抑郁是相关的。那么这个抑郁呀、啊、就是我们一些治疗里面，比如说这个人治睡不着觉的，我们就会用这种舒乐安定吧，助眠。但是这种助眠的情况下会加重他抑郁的情绪， 是 会加重这个人阿尔茨海默症的这种发生发展的。 嗯， 所以药物治疗 只是控制他的症状。 哎，我们不是说它不是一个手段、嗯、其实它是一个有效的手段，但是我们给人治疗疾病的时候，我们要以这个人为准。你就像我们治疗一些恶性病的时候、 嗯、 我把癌细胞都杀灭的同时，这个人生命没了。 嗯， 那么我们说这个是治疗的一个最佳的状态吗？它一定不是，对吧？我们是要通过我们的治疗让这个人生活的质量提升，哎，让这个人他活得更好更健康，对吧、 嗯、 不是说让他有更多的这些副反应出来，并发症出来。 是的， 所以中医的这个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所以何主任说的这特别有道理哈。那一旦之间你有这个负面的情绪，或者说抑郁的程序，或者说已经到了抑郁症这样的地步的话呢，还是要积极的控制情绪哈，积极的疏导。那么刚才您出的这个小方子啊，就是百合、莲子、芡实、茯苓啊，加上这个转阴因子的这个口服液哈。那正赶上有这个体验的活动， 嗯， 那如果呢，很多的听众朋友，比如说想调理肠胃啊、这个睡眠，

来达到怡神。修得怡神了以后呢，我们就能达到阴平阳秘，不其善而有福，不求寿而自延。哎，就是说，哎，我们真正的就达到了一个能够延年益寿的一个状态了。而且这个里面的关键呢，是达到一个阴平阳秘。什么叫阴平阳秘呢？哎，我们人啊，有一个体内有一个阴，同时有一个阳，就是无论我们人体的各个方面，脏腑呀，哎，这个形啊、神呀，它都有阴的一面，有阳的一面。哎，那么阴要平，也就是说，哎，我们的这个阴气呢要平顺，阳秘，这个阳秘的这个秘呢是秘密的秘啊。 嗯， 赵老师，您看阳气啊都是向上的蒸发的，知道吧？ 嗯， 您看太阳光它也是照射下来的，是散发出来的。那么人体的阳气呢也是要升腾起来的。 嗯， 但是我们人的这个阳呢不能过度的散发出去。哎，我们人呢要达到阴气平顺，然后阳气要固守在我们的体内。 嗯， 如果您的阳气全部散发出去了，人的阳的这方面全部没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您的形跟神就分离了，这个时候肯定是抑郁的一个状态，对吧？是个慢性病加重的一个状态。所以一定要阳秘，阳无论是阳气还所有我们人体阳的这一面的东西全部要固守在我们的体内。 要养阳， 哎，养阳要固守在我们的体内。 嗯， 这个状态下呢，哎，我们人呢才能是五脏调达的。哎，人才能是达到一种这种不求寿而自言，就是您不想长寿，您都是一个长寿老人了。 嗯， 哎，就是，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要形神共养。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养生的精髓，一定要达到形神共养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们人才能健康，才能长寿啊。 嗯， 那么提到形神共养，我们来说一下肾的功能哈。那么肾它是藏志的，这个志是志向的志啊，主要是指的我们的记忆的能力，实际是一个脑的功能。您看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的病人，包括我们抑郁症的病人，抑郁症的病人他把很多事情是想不起来的，哎，我钥匙放哪儿了，对吧？他反应是迟钝的，钥匙放哪儿了，钱包放哪儿了，他想不起来。有一些产后抑郁症的人，还有一些老年抑郁症的人，他的这种记忆力一定是下降的。阿尔茨海默症的人也是记忆力下降的，而且阿尔茨海默症的人以记忆力下降为主，而且阿尔茨海默症和抑郁症之间关系非常非常密切。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主张这些人养肾呢？因为肾藏志，肾呢就是说它会肾养好了，就会您的记忆力就会增强。所以这个无论是抑郁症的人，阿尔茨海默症的人，都应该养肾，养好肾。而且肾呢应冬啊，就是说肾在五行里面呢它是属水的，肾呢是阴中之阴，它是和冬气相通的。哎，所以说冬季呢它是阴中之阴，是大阴，所以在冬季一定要养好肾。怎么办？我们还是落到用金蚕花、蚕花虫草上。 嗯，好的。那么说到金蚕花、蚕花虫草啊，那目前呢正在举行这个体验活动，那凡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来参加体验，所以呢机会难得，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8点半之后8886-4417和8886-4427参加体验。另外呢，我们10月30号到11月3号5天的时间将举行延安的红色之旅的活动。那么这次活动呢，很多的老年朋友是非常想去的，因为延安呢是革命的圣地哈，它有宝塔山，有盐水河啊，有大家非常喜欢的壶口瀑布哈，同时呢也有这个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七大会议的原址中央大礼堂等等，所以呢机会非常难得，我们只有40个名额，咱们是额满为止，如果你想报名的话赶快报名了，8886-441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